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魔气电流，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沪深股市昨天继续上涨，本周沪指上涨6.5%，深成指本周上涨7.92%。为何本周市场会连续上涨呢？来听记者张玉的报道。 沪深股市本周开启了反弹之路，沪指本周涨幅近6.5%，创今年股市下跌以来最大的周涨幅。证券投资顾问于海华说， 上周是两个交易日，咱们指数涨了4%，这一周到现在为止已经涨了6%了，而且热点封城啊，我们都知道，又既有央企改革，有咱们上海国资、迪士尼，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大数据新兴产业，也就是说传统的跟新的在这一周表现都非常活跃。 数据显示，国庆节后 A 股交易投资者达到1302万，环比增加2.13%，同期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净流入684亿元，结束了八月底以来连续5周的净流出。这显示了随着市场在阶段性底部区域逐渐回暖，投资者交易意愿逐渐增强。海通证券首席分析师夏立军说， 那么后期不断的我们要关注整个货币政策的变化，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财政政策变化。货币政策变化它主要的是带来市场流动性，财政政策的变化会使得整个这个微观经济，尤其是像一些行业，这个运营的成本会降低。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证监会昨天下午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计划对4宗内幕交易案进行行政处罚，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告知程序。阿里巴巴集团昨天宣布，已经向优酷土豆董事会发出要约，全面收购优酷土豆集团，预计总金额将超过45亿美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3度，受弱伏合区的影响，本市空气扩散条件较差，早晨有雾，能见度1公里左右，白天有中度霾，东部南部重度霾，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目前处于霾和大雾黄色预警当中，以及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中，请朋友们减少户外活动。入夜之后，在冷空气作用下，本市将逐渐出现明显的北风，雾霾消散，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好转。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中度霾，东部南部重度霾，早晨有雾，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风2-3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重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的名字呢叫郭洪波。郭老师呢为小朋友们创作了很多的儿童作品。今天呀，郭老师是带着他的小猪玛历险记来到我们爱心满天节目的。郭老师您好，先向小朋友大朋友来打个招呼。 小朋友好。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觉得沉甸甸的厚厚的，一共有300多页的一本儿童读物，那这样的一本书也凝聚了您的很多的心血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孩子们创作儿童读物的呢？ 好，这个呢，我是从80年代末，那个时候呢，我的小女儿刚刚上小学。 嗯。 她上小学时候每天都让爸爸妈妈给她讲一故事。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除了看了我们买的这些书了，什么365天这些中外童话呢，她看了很多，哎，最后没有了，一会儿我就给她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呢，来给他每天讲一段故事。 啊，您是自己编？ 哎，这是自己 现编， 自己对自己创作的。那么那个时候正好呢，北京是80年代末吧，那时候开始由沙尘暴开始有了北京。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每天送他上学的时候呢，有时候好，经常他的头巾就被风沙吹跑了。 哦， 我们爷俩一块呢，在马路上追这个沙金， 跑着去追 啊，追这个沙金。 嗯， 哦，也看到别人也这么追，所以这么看起来呢，这个有时候真是我们给我们上学呢，真耽误事儿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的闺女就说：“这个黄沙哪来的？”啊，我说这是从沙漠那儿吹过来的，这个黄沙。 嗯 嗯，她说这个黄沙真讨厌。那倒是，后来呢，能给她制服吗？我说。可以吧，以后就可以制服。哎，结果从这个从我闺女这些提问的话呢，我就想到那能不能给她编一个故事，编个童话故事呢，来讲一讲跟沙漠人类为了保卫自己生存环境呢，来这个跟黄沙妖斗争的故事。 从那个时候您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哈。 对。 嗯。 那么然后呢，我就每天给她讲一个，然后随着这其实构思并不是一下就这么完整。把这故事就编完了。 嗯， 那么随着讲随着扩展就行了。因为怎么去呢，这个作为小朋友，我设想的人物主要人物就是得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小子，这样 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 小姑娘一个小男孩，这样的一块去这个到沙漠去跟这个黄沙妖做斗争。 嗯， 但是这两个孩子这么小，那怎么就能到这个沙漠地呢？那么我就想还是用我小时候这个玩具，就是小竹马。 嗯， 因为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玩具这么丰富多彩，那么就拿一个竹竿夹在底下，哎，我们就可以跑，就可以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哎，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嘴里还可以随便念着呢。嗯，到上海了，哎，到天津了，是吧？到合肥了，嗯，我们可以随便想。哎，这个我想有小竹马来帮助，就可以到这个沙漠地带呢，来这个跟黄沙妖来做斗争。最后能够把黄沙制服，把这个大沙漠制成郁郁苍苍的这个大森林。 嘿，这部儿童小说《小竹马历险记》还是一本环保题材的这样的小说，是吧？ 对对对，是环保题材。 嗯嗯，我刚才听您说话，您是老北京吧？ 啊，我在北京出生的，1939年我在北京出生的。 啊， 出生以后呢，后来因为我父亲是安徽人，我妈妈是北京人。 嗯， 那么。最后呢，我就随着父亲呢，又回和母亲就回到了安徽合肥，在那儿上了小学3年级吧，之后呢又回到了北京，所以以后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因此这样看不出什么口音，听不出什么口音来。 所以听郭老师讲话呢，哎，感觉到一点孙敬修老师的那个味道来。 不敢不敢。 是给女儿从小给她讲故事，慢慢的自己也写了，那您的文笔一定也是慢慢的锻炼起来的是吧？ 嗯，对。 因为有很多的家长说，我们也想给孩子编一点故事，但是我们不会编呀，很多家长不会像您那样说编就编出这么厚的一本书来。 那是因为写作呢还是得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嗯， 写得比较顺利就可以省力。因为当时我在我当时应该是做编辑了，那时候 啊。对，您当过中小学老师。 哎，对， 而且还做过中国校园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人民教育杂志编辑室的主任副编审， 就是基于您的这种工作性质哈，所以呢您写起故事来应该是很得心应手的。 对了，这样的话这就比较熟悉，毕竟写作对我不太生疏，所以这样写作就比较顺利的就完成了。给他讲故事也有讲几个月之后，等讲完之后我就开始整理，把这些讲的故事呢我整理成这部长篇童话。但是我开始编的是上部，是沙漠历险，小竹马历险记上，沙漠历险。那个时候这个呢讲的就说小女孩呢叫芳芳，和她的弟弟圆圆在小竹马的帮助下呢就来到了这个戈利奇奇大沙漠，然后跟黄沙妖和他的还有这个疯婆子展开了这个激烈的斗争，过程中间很曲折，我把他呢经过了很多回合，最后呢他们运用自己聪明才智，再有一个就是神奇小竹马的帮助。那小竹马可神奇了，可不像我小时候骑那小竹马了，它能上天，能飞上天，是吧？而且非常聪明，能听小主人的话，能给帮着主人小主人出主意啊，非常聪明，也神通也很广大。这样的话，最后战胜了这个黄沙妖和他的这个跟他勾结在一起的疯婆子。那么这样呢，把戈利奇奇大沙漠就变成了一片大森林，然后顺路回家，把剩下的花籽怎么办呢？就再给把自己的家乡，他这个家乡因为风沙特别多，那时候人们把叫风沙城，结果就把这个花籽草籽树籽都在自己家乡骑着小竹马在天上都撒下来，结果这个家乡也变成了这个到处是花的百花盛开的这个花园 啊，真美，真美丽。 对，那个一下呢，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和花草，这个风沙城的就是他的家乡了，人特别高兴，以后就把这个地方改成叫什么城呢？叫做花园城，而且鲜花城， 鲜花城， 对，遍地都是鲜花，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风沙城从此那就改天换地了，就变成美丽的花鲜花城了。那么这是这上部，以后那么又接着写下部呢，那就是到海上去了。又到外婆家，他因为这个把这个黄沙妖制服了呢，他就带跟弟弟就到了外婆家了。外婆家住在一个海岛上，这个海岛特别美丽。那么四周海边都是一片的这个红树林。红树林上更美的呢还。红树林本身就很美了，那么再有呢上面还栖息着成千上万的这些个白鹭鸶，那白鹭鸶可长得可漂亮，浑身雪白，张起翅膀跳起舞来那跟一个芭蕾舞一样，那么美。可是呢当地人因为不重视环保呢，把红树林这个砍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呢有一个海妖，他呢就趁这机会上了这个海岛，把红树林整个都给摧毁了。把这个海岛名叫什么呢？它因为当时白鹭鸶特别多，因此这个地方他外婆家呢叫做白鹭岛，叫白鹭岛。那么这个白鹭岛呢，因为这个这来了之后呢，环境变坏了，很多渔民都搬走了，都快荒芜了这个渔岛。所以海妖就想，快了，很快我就能把这个白鹭岛人都赶跑了。把白鹭鸶因为红树林都破坏了，白鹭鸶也没法生存了，也都走了，所以马上就可以成为他的这个领地乐园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正好芳芳和圆圆来到外婆家，看到这个悲惨的景象之后，就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外婆家还要红树林都要种植起来，像原来恢复到原来一样的美丽。那些美丽的白鹭鸶呢，他还想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来，于是这就是下部的这个故事了。他们后来在小竹马的帮助下，还有白鹭岛渔民的这帮助下，最后这个把海妖和跑到这儿跟还有那个疯婆子，因为疯婆子说不是在那个沙漠那儿吗，戈利奇奇沙漠吗，怎么跑这儿？对，因为戈利奇奇沙漠成了大森林之后呢，疯婆子没地儿待了，就跑到这个海岛上来跟海妖这个狼狈为奸，所以一直在这作恶多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芳芳和圆圆呢，这些两个在小竹马的帮助下 还有他在海岛上结识的一个少年朋友，一起把海妖这个赶跑了，让白露丝还有他最喜欢的白露丝公主也都又重新回到了白露岛。嗯，红树林也重新种植起了红树林，所以这个白露岛，这个白露岛呢又像原来一样美丽，充满了生机，搬走的渔民也都搬回来了。 啊， 这就是这个小竹马历险记的下部，叫海上历险。 嗯，那郭老师您看您在这儿滔滔不绝的介绍这个整个的故事情节哈，那您当初构思这样的一个故事花了多长时间呀？ 哦，这个构思实验我觉得真正写作起来倒比较畅快。 嗯， 实际上费时间的还就是构思，因为这个你说是环保题材是很健康，那么这个主题要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保卫人类的美好的生存环境，跟那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这些妖怪做斗争。 嗯， 但是你不能说教， 对， 你要说的说大道理，这小朋友就不爱听了，也就没兴看不下去了。所以这中间呢，他这个整个的斗争要这个跌宕起伏， 还要写得好玩。 对了，要觉得非常有趣，让你呢手不释卷呢，只能是让你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才行。每一个人物形象，童话人物都得很。这个形象都得很鲜明。 嗯 嗯，好人那是品质非常好，是吧？小竹马就要特别神奇，充满了幻想，这就咱们人类的这些幻想在他身上都能实现。 嗯， 这个妖怪呢就是坏人了，专门跟人类作对，破坏我们的大自然，破坏人类美好的生存环境。那但是写他呢也得要写得很生动，坏确实很坏，我把他很多人类的这些个最恶劣的品质，或者这个世界上最这个坏的这个品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嗯， 这样呢让小朋友看起来，哎，这些破坏自然的这些妖怪真是可恶，哎，真应该呢好好跟他们斗争，然后呢来保卫这个人类的美好的生存环境。哎，这样的话呢，那么但是这妖怪都不是豆腐渣，他们可也挺有能耐的。 嗯， 你像这个黄沙妖，那他在沙漠上也是很厉害的，非常凶恶，是吧？他能调动起的黄沙妖，这个黄沙呢，来摧毁这个大森林，来破坏人类的这个生活。他还能把这沙呢，这个变成一条条的这像毒蛇一样的这个沙柱，来这个扑向这小竹马，扑向这个小主人。哎，最后那么。经过这个这个激烈很复杂的斗争，很生动的这个讲完这个故事。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小朋友在读这沙漠历险和海上历险的时候能得到很美好的享受，另外得极大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书它都体现了一个是正义战胜了这个邪恶， 嗯， 是吧？人类呢，还有这个，就是最后呢，战胜了这些个破坏人类环境的一个妖怪， 嗯， 妖魔鬼怪。所以这下呢，使得小朋友都能得到极大的快乐。哎，在这故事看这故事情节的中间，一个一个斗争，这个取得胜利的时候，能得到了很美好的享受和快乐。 嗯，郭洪波老师啊，您今年有多大岁数呀？ 我今年已经76岁了。 啊，76岁 啊，都看不出来。 是， 人家都说呀，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心里呢都装着一个小朋友。您觉得您心里这个小朋友有几岁呀？ 我觉得我心里小朋友，实际上从我女儿这个诞生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小学生、中学生。最多到初中吧，这个程度 啊。也就是说您心里面那个小朋友是随着女儿的年龄 对 在一点点增长哈。 对， 也就是说您的心里面的那个装的那个小朋友其实就是小学生，是吧？ 对 啊，所以您才会用小学生的这个眼光去为孩子们写作。 是的， 嗯， 是的。 而且我刚才听您的描述呢，您真是小的时候一定是个淘气的小男孩，你看又喜欢小竹马啊，又喜欢跟那个妖怪做斗争，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是，您说太对了。 嗯， 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比较淘气的小男孩。 嗯 嗯，登梯拔高这个没得说，很高兴的。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喜欢看，从小喜欢看童话书。 啊、 嗯，所以你看我在写小竹马或者这个整个这故事的时候呢， 那有弟弟要很丰富的想象力。 嗯 嗯，这小竹马这么神通那么广大，那他遇到什么环境怎么都能想出很好的绝这个美妙的这高招来， 嗯， 来做斗争呢，是吧？那么这里还有这个小主人公的芳芳、圆圆，他们这些勇敢，哎，在紧张的时候都能想出很好的很高的招数来，跟这个妖魔鬼怪做斗争。那这些个想象力从哪来的呢？其实我这么回想起来，都是我小时候读这些中外童话书啊，这些中外童话呀，还有这些民间故事啊， 嗯， 还有小说啊，儿童小说这些个，那么我觉得给我很大帮助。但是实际上你在写的时候，并不说真想起来我想哪个白雪公主，还是说想到这个小红帽历险，那倒也不是，木偶奇遇不是， 嗯， 但是你在有了这个从小看这些童话书这些小说，你的这个想象力丰富了以后，在当你写作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它就会闪现出来。 嗯， 这样的话，所以你写作起来就会方便得多。哎，那么使这故事呢就更加显得吸引人，曲折动人了。 嗯，郭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这也就是我们说到了一个叫阅读，对吧？ 对。 其实小的时候多看一些书，多去阅读，长大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有好处的。 对，您说的太好了，其实就是这样。可千万别觉得我看这个书就是为了知道一个故事，可不然。这个阅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品性，好的习惯。这个小朋友如果从小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那终身受益。 嗯， 为什么呢？你不光你能知道很多故事，得到很多很大的享受，想得到很大的快乐，而且你在这故事中间，你就能知道做人的道理。你像这个小竹马这个。